才女秀鲜花一般较多，失踪光阴一般较多，借口都更多。傻更更当然肯听你讲，这些散餐根据你讲，当然得我热情过拍拖，寂寞地开心着魔，尚且肯欺骗着我。而高手的你尚有伴侣可以无限多，永远都归于我，高于一切平淡拍拖。这个白痴为了陪你活一次，没智商得个痴，时常被骗极容易。谁若有日你中意，心计令我乍不知，然后最终眼看，然后你都未曾在意。这个白痴受你蒙骗亦可以，受你点及你止，到最终的那时是以至此，谁会追忆逼你成熟开口讲我愿意。其实咋蠢，全为你付出的机智。刚一般听你说起一堆一堆关于我的是非，仿似真无端端讲起，因此你说彼此空间不可太少，因此所以未来难贴身。样貌是七分认真，但得到一个别吻，还得到口信再挂念我，使我还着紧。无负高手的你出手伤我，还是快感。这个白痴为了陪你活一次，没智商得个痴，时常被骗极容易。谁若有日你中意，心计令我乍不知，然后最终眼看，然后你都未曾在意。这个白痴受你蒙骗亦可以，受你点及你止，到最终的那时是以至此，谁会追忆逼你成熟开口讲我愿意。其实咋蠢，全为你付出的机智。白痴为了陪你活一次，没智商得个痴，时常被骗极容易。谁若有日你中意，心计令我乍不知，然后最终眼看，然后你都未曾在意。这个白痴受你蒙骗亦可以，受你点及你止，到最终的那时事已至此，谁会追忆逼你成熟，然后承认爱意。其实咋蠢，全为你付出的机智。